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永念着往昔，逃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KDA 此刻才搞清楚自己被沙利文放到了帝国联邦的北美土地上，与德米特里和那个科伊国年轻人参与了一场暗杀帝国联邦总司令的任务。行动失败后，三人分别乘坐钻地鱼雷逃至海里，那个壮汉开船接应他们逃走。令 KDA 无比惊奇的是，印象中温文尔雅的教授竟然还有这样铁血的战斗历史。德米特里脸上出现了同情和悲伤的神色，叹了一口气，向 KDA 介绍那个年轻人的过去。他叫阿桑，是个苦命人，他的人生悲剧表面上是战争造成的，本质原因则是帝国联邦的几个财团妄图对科伊国加以控制，以牵制威慑大半个中东，从中获取庞大的利益。如果没有帝国联邦的入侵，他现在还过着虽然贫困但是和平的生活。战争把他的家烧成了灰，把他的亲人夺走。看他的勇猛和勇敢劲儿，他是军人吧？ KDA 心中难过。不，是平民。说来话长啊。德米特里把帽子重新戴上。以帝国联邦先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建制克伊国，阿桑放弃家乡的教师岗位去克伊国军队服役保卫国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现在这么瘦，他有个青梅竹马的女友，除了父母他最不舍的人就是他了。然而战况恶劣，克伊国军队在帝国联邦军队的巡航导弹轰炸下情况非常糟糕，克伊国首都很快就被攻占了，防卫指挥官也被袭击，残余的部队不得不南北转战，与帝国联邦打游击。 等他再次路过家乡时，于是一年之后了。就在那个时候，他知道自己的家被毁了。 是的，他听说全村人被帝国联邦士兵屠杀殆尽，他父母也难逃一劫，他的女儿被几个帝国士兵抓走，凌虐致死。 什么？ 从那之后，阿桑成为了战争狂人，脑海里只剩下复仇。他不仅对敌人凶狠，对克伊国中那些腐败软弱的当政者也一样。他曾开着三七坦克撞烂围墙，直接碾压一个富豪的轿车，将富豪变成了肉饼，只因富豪卖过期的伤药给克伊国的前线士兵而大贪一笔。富豪家族买通警察，很快就把他抓起来，送到他所在的军队，又收买军官把他丢进了监狱，往死里打。富豪家属还控制了舆论，把他骂成是杀死爱国商人的卖国贼。他性格狂暴，不服管教，在监狱里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帝国联邦军的导弹炸毁了监狱，他被狱警们遗弃在死人堆里，他一声不响地装死一周，逃过一劫，在帝国军队转防后才逃出来。那个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身体受到尸堆中的细菌的中度侵害，就变成了这副模样。德米特里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阿桑跌跌撞撞的在废弃公路上走了一天一夜，被联合国组织的平民医疗队救治，伤好之后他就又回到了战场上，参加了另一支克伊国部队。部队组织暗杀行动，找到了我，他也便遇到了我。阿桑是命运坎坷的人，人之情深则情悔之恨也愈深，他对亲人关爱不是用语言能形容的。阿桑在我的面前还好些，大概是看我一把年纪了，不在乎他的臭脾气，又关心他，心里把我当成了他的亲人吧。他对那些伙伴的态度就差得很啦。德米特里指指身后手握船舵的壮汉说，父母被化学武器腐蚀，没有被凌辱，是他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伤口。他临参军前写过一首诗，特意送给女友，让人的感情都很纯真，就像在贝加尔湖天空看到的星星。我还记得他笔记本上的那些文字，在一个布满硝烟的世界，你如凄凉行走在夜晚的街灯，我似孤独迷茫在白昼的雪冰，你我今日暂别，这让彼此哀愁的命运捉弄。后来那些克伊国军人找到我，我便认识了阿桑，他们派来十几个人威胁我，我只挑了两个，人少好办事儿。阿桑为了参与这次行动，冲到办公室用枪逼他的上司批准，他说只要他还活着，他就要像饿狼一样追逐那些发动战争毁灭他故乡和心爱之人的禽兽，直到把他们罪孽的生命撕得粉碎。 K 爹听后沉默不语，只感觉阿桑像一块巨石沉沉地压在他心头上，让他喘不过气来。德米特里见 K 爹不再说话，便起身出门，留下他独自一个人思索着。不知过了多久， K 爹身后控制台的屏幕上，北冰洋的浮冰向后面慢慢地移动，天地清澈而透明，看来他们已从阿拉斯加航道进入了俄罗斯边境。此刻的船舱内，阿桑在药物作用下已经昏睡了许久，他梦见自己因为家园被战火摧毁而不得不离开故土，失去父母的小女孩光着脚丫在荒野上边跑边哭，身后隐隐传来野兽的低嚎。他举起枪朝兽群倾泻子弹，然后于血泊中轻轻地抱紧他枯骨般肌瘦的身子，他仰面朝天大哭起来，梦便醒了。 已经退烧的他只感觉自己两颊上有湿漉漉的痕迹，想用手抹一下，却感到病痛交加的残躯前所未有的无力。这就到体能极限了吗？他自问道。然而奇怪的，好像是第一次没有拼命地往前冲，他开始理性地思考降低自己死亡率的问题了。仿佛生命只是一件他暂时不能失去的工具，没有一丝恐惧，也没有一点悲伤。奇怪的，他对待自己的生命就像对待一具没有感情的机器。阿桑抹去两颊的泪痕，又把指尖颤抖着塞回嘴里尝一尝。原来不是血，我还是人吗？我以为我早已舍弃了人性。他盯着乳白色的天花板喃喃自语，脸颊上湿漉漉的感觉仿佛逐渐加重。藻河船浮出水面的时候， KDA 跑到甲板上，借着前后左右的大灯，他发觉身处一个天然的大溶洞，洞内有个巨大的湖，船就在湖上，远处有一座简陋的码头，船靠岸，众人准备下船。码头两侧有许多蒲公英形状的小荧灯插在地上，排成两列延伸到远方，照亮了一条路。 KDA 见阿桑身体虚弱，本想扶他一下，伸出的手却被阿桑狠狠地甩到一边。 滚，老子不需要帮助， 阿桑吼道。 KDA 只得耸耸肩。德梅特利在前，其他人在后，沿荧灯围成的路向前走，不一会儿就到了溶洞的岩壁前。德米特里在岩壁上摸索了一会儿，把一块不起眼的凸石转动一下，岩壁便裂开了一道缝，向两侧打开。大门伪装成岩壁的样子，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 KDA 默默地想着。门后是电梯，四人乘电梯上行，很久才停下。德米特里伸手拦住众人，独自缓慢而小心地走出电梯。走廊天顶和四壁忽然刷地打开了无数的小门，伸出用蛇形关节连接着的枪口，几乎布满了整个走廊，数不清的红外线对准众人的眉心。 我回来了， 德米特利喊道。地板上打开一个洞，伸出一条机器响尾蛇，他慢慢地挪到了德米特利眼前，用蛇眼扫描他的虹膜、掌纹、指纹，然后是检测声线，最后轻轻咬了一下德米特利的指尖。各项信息以及 DNA 检测正确，允许通过。机器响尾蛇发出电子音后，所有武器收回了壁内。开船的壮汉和阿桑都是在刚才的逃命途中才知道这个神秘场所的，德米特利不断地给壮汉引导方向，壮汉才在北亚大陆架一个很隐蔽的缝隙当中找到了通往西伯利亚研究所地下溶洞的暗河。这里的警戒之严让德米特里之外的人都大吃一惊，手心直冒冷汗。穿过十一道门，又乘一座小电梯，众人来到了一间灯火通明的大厅中。只见许多不知名的仪器摆放各处，穿着白大褂的人紧锣密鼓地做实验交谈。大厅正中央有一个醒目的圆柱形金属台，台上有太空舱一样的设备。 KDA 一看到这个设备，心底就像破膛而出的子弹，他绕过德米特里三步并作两步朝金属台冲过去，兴奋不已地仔细地查看着。这不正是他第一次被萨米尔唤醒时身边的那个金属台吗？ KDA 趴在设备上向里望，火热的心顿时凉了三分，里面空空如也。加帕沃克正在圆柱金属台旁的控制台上操作着什么，转身面对德米特里，脸色很不高兴。 你为什么要去接这种工作？ 他质问德米特里。 你知不知道你的价值远远超过帝国联邦的军官？以前你和军方时有来往，我虽然表示反对，却也没有限制你。你看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不只是我们十个同伴都不能再对你放任不管，你知道吗？现在全世界的电视都在播放帝国联邦军事指挥官被恐怖袭击的消息。 帝国联邦会不会在监控画面上找到你，然后对你 S 级通缉？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科学家，掌握着远远超出时代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你却去干军人的事情。你以为你帮助可疑国杀掉一个战争贩子就能改变什么吗？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死了，对这个世界的损失有多大？ KD 第一次看到慈祥的贾帕沃克如此震怒，这位百岁老人一言一语间透出的神威让 KD 不禁站立。九个上了年纪的研究员放下手中的工作，从各处慢慢走过来，聚集在贾帕沃克身旁。 KD 认出这些人都是上一次模拟中在帝国理工大学的教学楼里贾帕沃克秘密介绍给自己的科学家。老师，德米特里自觉心中有愧，便恭敬地站直低下头。 KD 于是就看到一个百岁老人训斥一个快五十岁的中年人。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何其凶残，当你无力改变的时候，就让他们斗下去，他们斗得越激烈，这个世界的改变就越快。否定之否定就会来得越早。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大独裁帝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被资本主义控制的国家变成了民主国家。当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你还不明白吗？你对人类的责任不在刺客的枪上，这边还有那么多科研工作要研究。贾帕沃克说得太快，不得不歇一会儿喘口气。他黯然地摆摆手，然后转过身继续面对控制面板。那些教授纷纷离开继续工作，德米特里不说话，往大厅边的一个小门静静地走去。 KD 开船的壮汉和阿桑紧跟而上。教授，你不要生气，贾帕沃克先生说的有道理。 KD 走到了德米特里身边安慰他，德米特里伸手止住他。我没有生气，老师说的对，面对真理带有主观情绪属愚蠢的行为，我不能再参与这样的行动了。小门后是一间休息室，有柔和的灯光，几张桌子和许多软椅，一台机器人在制作餐饭调制饮料。 KD 见状便返回了大厅找贾帕沃克。老师，我们又见面了。 KD 打断了贾帕沃克的工作。孩子，你不是上个月还来过这里吗？贾帕沃克问道。 KD 忽然明白，由德米特里的记忆解读而成的虚拟世界里，由于德米特里的记忆是固定的，所以这个世界的过去和未来不会产生蝴蝶效应。 KD 在上次的模拟中对虚拟世界施加的影响不会导致后来虚拟世界中的德米特里的记忆中发生变化。打个比方，如果德米特里的记忆比作一张张连续拍摄的照片，那么 KD 和沙利文之前做的就是在看其中的几张连续的照片，虽然自己在这几张上面涂涂画画。就这几张照片而言，产生了一些与教授的记忆不同的痕迹，但并不会对之后的还没有看过的那些照片产生影响。而且他们离开这个虚拟世界之后，这些图画也就清零重置了。在上一次模拟中， KD 与贾帕沃克在帝国理工大学的对话不会影响这个模拟。 是的，对不起先生，我最近有时候记不清楚事情。 KD 搪塞道。 先生，请问这里的机器人呢？ 他伸手指了指金属圆台上的太空舱。在鲍德海那里调整。 先生，我是德米特里的学生吧？ 是啊，怎么了？你想替他说情吗？ KD 借着这个话题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不是，对了，请问您制造这个机器人要做什么呢？ 是和平号国际空间站的请求，他们有个深空飞船计划，想造一艘宇宙船长期探索深空。 d 但是由于对宇航员的测试频频出现问题，他们最后论证出在长时间大跨度的深空条件下，人类的身心根本不适合，必须靠机器人。 深空探索啊？ 对，这是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的探索计划，包含三个部分， KDA 负责深空探测，还有海洋勘探的 SOR， 地质勘探的 SCR。 不过后两个除了基本结构由我们设计之外，其他部分都不由我们做， KDA 全权由我负责。 原来是这样啊。 KDA 马上四下寻找威尔森鲍德海的身影，他找到了，鲍德海的工作台上躺着一个人形物体。怀着无法抑制的好奇心， KDA 朝鲍德海走去。 没错，果然是我，虽然还未富有仿生皮肤。 KDA 小声说着，声音发抖，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似的。 先生， 他对鲍德海打了一个招呼。 谁在跟我说话呀？这不是德米特利的小学生吗？你来这里干什么？跟我开玩笑吧？你可以和我开玩笑，但是你先得让我跟你开个玩笑。如果你不生气，我再允许你对我开玩笑，但是你不能让我生气，否则你对我开玩笑就和我对你开玩笑不同了，这样就不对称，而对称是大自然最完美的结构。 KDA 差点晕倒。 不开玩笑先生，请问他什么时候覆盖皮肤啊？ KDA 指了指工作台。 皮肤？你在想什么？ 它是致密阿尔法做成的，致密阿尔法是金属，无生命的金属上覆盖着皮肤，那些皮肤细胞能存活吗？ 不过假皮倒是可以放一层的，这样就更逼真了， 还可以做点头发和眉毛什么的。 用什么颜色呢？ 黑色， 随便，反正怎么都行，就黑色吧，去他的，我懒得想这些细节了。我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这个家伙的机械结构检查一遍，看看我的设计有没有问题。存在隐患的机器绝不是我的作品，那不是艺术品。 他的大脑已经安装上了吗？ KDA 继续追问。 大脑？怎么可能？这不是要造机器人吗？装人脑干什么？何况脑机接口技术还不成熟。 哦，是这样啊。 KDA 糊涂了，自己十年前为救莉莉安回到沙漠研究所，德米特利教授讲述自己身世时说，在星陨前20年，也就是这次模拟的年代，教授便离开了西伯利亚，去南方开辟另一个研究所。临走时，他已经看到 KDA 躺在太空舱内，并且装着人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KDA 的思索被贾帕沃克接电话的声音打断。 是我。你说什么？探索计划是骗局？ KDA 计划的所有数据会被私下卖给北方的四个中立国，那个既卖武器给中东的联军，又卖武器给帝国联邦，从中渔翁得利的所谓中立国。你确认是真的？你是从哪里获得的信息？ 大厅里所有人，九个老科学家和他们的学生助手顿时都停下来，转身惊愕地看着贾帕沃克。这是贾帕沃克派驻帝国理工大学的助手用秘密信号通道打来的电话。大厅内一片寂静，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 什么？你说什么？没想到啊，世界科技和和平开发组织20年的老朋友竟然也出卖我们。他们如果不是资金缺乏，就是脑子糊涂。是吧？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曾经的朋友已经变质了，这又是金钱改变人心的罪恶例子。 秘密送出这条消息的人心的安全吗？ 好，那就好，务必想办法 把他从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中转移出来，那里太危险了。挂掉电话，贾帕沃克的拳头往金属圆台上狠狠地砸去，他的牙咬得咔咔响，木瓷欲裂，指尖流血。为什么我贾帕沃克的研究总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人要明的暗的把他夺走，要把他用到军事上？为什么又有朋友被金钱夺走？难道做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就那么难吗？难道在这个世界上抵抗金钱诱惑就那么难吗？难道坚守一种信仰就那么难吗？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贾帕沃克召集十个科学家在西伯利亚研究所的大厅开会，商讨应对突发情况的办法，其他人一概禁止旁听。这简单， KD 原型机不交给他们不就行了吗？甘叔是直性子，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意见摆了出来。 老师就不得不和他们打官司，他们会说我们诈骗。 杨云石反驳甘叔，怕他们不成？卡什尔说，贾帕沃克老师一生文心无愧，从来都是别人求老师，哪有让老师屈身于他们的？而且他们违约在先，要把技术卖给沾沾贩子，合同上注明仅用于和平的深空探测活动。赵光训附和道，但我们没有证据，怎么证明科技和平开发组织被利用了？瓦良格耸耸肩，只要知情人作证，但这绝不允许啊，我们要保护他的安全。谭润泽把那只有力的大手按在桌上，眉头紧锁，眼睛睁得很大。何况只有一个证人，根本没有说服力。马克西姆·怀斯特说，我觉得要跳出和他们打官司的思路。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